你好，我是戴明。在 iOS 开发中，买点可以解决两大类问题。一是了解用户使用 APP 的行为。二是降低分析线上问题的难度。目前 iOS 开发中常见的买点方式主要包括代码买点、可视化买点和无买点这三种。代码买点主要就是通过手写代码的方式来买点，能够很精确的在需要买点的代码处加上买点的代码，可以很方便的记录当前环境的变量值，方便调试并跟踪买点内容，但存在开发工作量大并且买点代码到处都是，后期难以维护等问题。第二，可视化买点就是将买点增加和修改的工作可视化了，提升了增加和维护买点的体验。第三，无买点并不是不需要买点，而更确切的说是全买点，而且买点代码不会出现在业务代码中，容易管理和维护。它的缺点在于买点成本高，后期的解析也比较复杂，再加上 view pass 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方案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买点需求。但对于大量通用的买点需求来说，能够节省大量的开发和维护成本。在这其中，可视化买点和无买点都属于无侵入的买点方案，因为它们都不需要在工程代码中写入买点代码，所以采用这样的无侵入买点方案，既可以做到买点被统一维护，又可以实现和工程代码解耦。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今天这篇文章一起来分析一下无侵入买点方案的实现问题。我们都知道，在 iOS 开发中最常见的三种买点就是对页面进入次数、页面停留时间、点击事件的买点。对于这三种常见情况，我们都可以通过运行时方法替换技术来插入买点代码，以实现无侵入的买点方法。具体的实现方法是，先写一个运行时方法替换的类 SM hook 加上替换的方法 hook class from selector to selector。 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这个方法利用运行时 method exchange implement stations 接口将方法的实现进行了交换，原方法调用时就会被 hook 住，从而去执行指定的方法。页面进入次数、页面停留时间都需要对 UI View Controller 生命周期进行买点。你可以创建一个 UI View Controller 的 Category， 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段代码。可以看到 Category 在加漏的方法里使用了 SM Hook 进行方法替换，在替换的方法里执行需要买点的方法 Self Insert to View Will Appear。这样的话，每个 UI View Controller 生命周期到了 View Appear 时都会去执行 Insert to View View Appear 方法。那么我们要怎么区别不同的 UI View Controller 呢？我一般采取的做法都是使用 NS String From Class 方法来取类名，这样我就能够通过类名来区别不同的 UI View Controller 了。对于点击事件来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运行时方法替换的方式进行无侵入买点。这里最主要的工作是找到这个点击事件的方法 send action to for event， 然后再加漏的方法使用 SM hook 替换成为你定义的方法。完整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和 UI view controller 生命周期买点不同的是， UI button 在一个视图类中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继承类，相同 UI button 的子类在不同视图类的买点也要区别开，所以我们需要通过 action 选择器名NS string from selector 加视图类名 NS string from class 组合成一个唯一的标识来进行买点记录。除了 UI view controller UI button 控件以外， COCO 框架的其他控件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无侵入买点。以 COCO 框架中最复杂的 UI table view 控件为例，你可以使用 hook set delegate 方法来实现无侵入买点。另外，对于 COCO 框架中的手势事件，我们也可以通过 hook init with target action 方法来实现无侵入买点。通过运行时方法替换的方式，我们能够 hook 住所有的 Objective-C 方法，可以说是大而全了，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绝大部分的买点问题了。但是这种方案的精确度还不够高，还无法区分相同类在不同视图数节点的情况。比如一个视图下相同 UI button 的不同实例，仅仅通过 action 选择器名加视图类名的组合还不能够区分开，这时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唯一标识来区分不同的事件。那接下来我就和你来说说如何制定出这个唯一标识。这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能不能通过视图层级的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每个页面都有一个视图树结构， 通过视图的 Super View 和 Sub Views 的属性，我们就能够还原出每个页面的视图树。视图树的顶层是 UI Window， 每个视图都在树的子节点上。这里有一张图片，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个视图下的子节点可能是同一个视图的不同实例，比如上图中 UI View 视图节点下的两个 UI Button 是同一个类的不同实例。所以光靠视图树的路径还是没法唯一确定出视图的标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如何区别不同的视图呢？这时我们想到了索引。每个子视图在副视图中都会有自己的索引，所以如果我们再加上这个索引的话，每个视图的标识就是唯一的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视图层级路径加上在副视图中的索引来进行唯一标识，是不是就能够涵盖所有情况了呢？当然不是，我们还需要考虑类似 UI Table View Cell 这种具有可复用机制的视图。 Cell 会在页面滚动时不断复用，所以加索引的方式还是没法用的。但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无解的， UI Table View Cell 需要使用 Index Path， 这个值里包含了 Section 和 Row 的值，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Index Path 来确定每个 Cell 的唯一性。除了 UI Table View Cell 这种情况之外， UI Alert Controller 也比较特殊。它的特殊性在于视图层级的不固定，因为它可能出现在任何页面中。但是我们都知道它的功能区分往往通过弹窗内容来决定，所以可以通过内容来确定它的唯一标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需要特殊处理的情况，但我们总是可以通过一些办法去确定它们的唯一性，所以我在这里也就不再一一列举了。那思路上来说呢，就是想办法找出元素间不相同的因素，然后进行组合，最后形成一个能够区别于其他元素的标识来。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特殊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使得我们也难以得到准确的唯一标识。如果视图层级在运行时会被更改，比如执行 insert subview at index remove from superview 等方法时，我们也无法得到唯一标识。即使只截取部分路径，也无法保证后期代码更新时不会动到这个部分。就算是运行视图层级不会修改，以后需求迭代页面更新频繁的话，视图唯一标识也需要同步的更新维护。这种问题就不好解决了，事件唯一标识的准确性难以保障，这也是通过运行时方法替换进行无侵入买点很难在各个公司全面铺开的原因。虽然无侵入买点无法覆盖到所有情况，全面铺开面临挑战，但是无侵入买点还是解决了大部分的买点需求，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那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这篇文章我与你分享了运行时替换方法进行无侵入买点的方案。这套方案由于唯一标识难以维护和准确性难以保障的原因，很难被全面采用，一般只是用于一些功能和视图稳定的地方，手动侵入式买点方式依然占据大部分场景。无侵入买点也是业界一大难题，目前还只是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认为运行时替换方法的方式只是一种尝试，但是现实中业务代码太过复杂，同时为了使无侵入的买点能够覆盖得更全，准确度更高，代价往往是对买点所需的标识维护成本不断增大。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方案并不一定是未来的方向。我倒是觉得使用 Clang AST 的接口在构建时便利 AST， 通过定义的规则将所需要的买点代码直接加进去可能会更加适合。这时我们可以使用前一篇文章如何利用 Clang 为 App 提质当中提到的 Lab Tooling 来开发一个独立的工具，专门以静态方式插入买点代码。这样做既可以享受到手动买点的精确性，还能够享受到无侵入买点方式的统一维护、开发解耦、易维护的优势。最后我来给你留下一个课后小作业，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今天我和你具体说了下 UI View Controller 生命周期和 UI Button 点击事件的无侵入买点方式，并给了具体的实现代码。那么对于 UI Table View Cell 点击事件的无侵入买点应该怎么来实现的代码，就当做一个课后小作业留给你来完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